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主体的最高圣地锦绣山太阳宫同贡献于核弹头试爆成功的成员合影留念，由李万健同志、洪胜武同志一同参加。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贡献于通过高度实战化的有威力的核弹头试爆，向世界大大显示主体的核强国新军朝鲜的强大和不败的立功者表示热烈的祝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参加者将在发扬白头山的顽强攻击精神和上世纪50年代君子礼精神，进一步促进核武器兵器化工作，从质量和数量上增强旨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权的国家核武力，巩固任何人都不敢侵犯的堂堂的有核强国，我国的战略地位方面取得新的成就，并同他们合影留念。